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天气蛮凉的啊，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向前感恩，求你怜悯在这样气候当中身体软弱的，也怜悯在外面要奔走奔波生活或者奔波事情的人，主要求你保守他，也求你纪念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让我们所献上的心蒙你鉴察，蒙你施恩福，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这样的敬拜当中蒙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所有的一切服事和你的心意蒙你悦纳，愿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麦克风回音很大。就好像现在的天气啊，晴时多云偶阵雨啊，这个我今天要讲这个光与黑暗，本来定的题目叫光明与黑暗，结果这个我亲爱女儿跟我说，你定的题目那么大，你要怎么说，好像有点打混的样子。后来我再想想看，就把这个光明与黑暗改成光与黑暗，这个跟上礼拜所讲的道，有关系。有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胜过试探，胜过试探，其实试探试炼我们讲了很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就是一个是从神而来的熬炼，一个是从撒旦而来的诱惑，那么一个是在内心的，一个是在外在的。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生命的看见。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又都是人类啊，都很有人性，若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人性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蛮痛苦的啊，因为人的性啊，人性不同，那么又要合乎人性来过日子，那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就刚刚讲的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啊，那我们的心情也是这样，我们的盼望也是这样，我们的日子也是这样啊，我们的很多事情啊，也许现在面临的事情让你很兴奋，可是隔一下呢又觉得没什么稀奇的，然后又重新有新的失望，新的疑惑，新的追求啊，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日子当中呢所遇到的试探蛮多的，所遇到的试探多，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够不够完全，你的内心够不够坚强。那所谓的坚强，什么叫坚强？我们常常讲说，内心如果不完全，你很难坚强，你坚强到最后以后变刚硬，变固执，变执着不管什么不管什么样的说法，执着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啊。那如果像圣经讲的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非常高境界的艺术啊。那人生要常常有变化，那心意也要常常有更新有变化。那么这个更新变化包含在我们的悔改当中，我们的悔改也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之所以不能悔改，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变，或者我们执着在一个思想上面，或者执着在一个我们的想法上面，或我们想要获得的一个方向，一定要得着为止，或者一定要看到一个结果，不知道变化。那不知道变化的人生呢，是蛮辛苦的啊，蛮辛苦的。如果说会懂得变化，就诚如我们常常讲，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上帝是伟大的幽默者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看为甚好。不但甚好，而且看为非常有趣啊！但有趣的这个当中呢，因为这个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这个起初啊，这个起初是从人开始会计算时间开始，但在神来讲是永恒的，时间对神来讲不是一个限制，时间对神来讲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他来讲他是永久、永恒的、长古不变的。那他在他来讲，他看很多事情都是很正常。那么时间拉长了以后呢，对很多的变化也能看得很清楚。我今天用的经文里面看起来蛮多的啊，其实在这里面有四段旧约的，有两段新约的。第一段我用的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是九章。九章他在那边讲，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当我们在黑暗当中，不管我们的心境，不管我们的处境，当我们在 灰暗的地带的时候，我们盼望能看见希望，看见有光引领，看见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这是我们非常盼望有一个指引，不但盼望有指引，更盼望有那与我们随时同在同行的神，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常讲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同行同工，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我们人常常对这个应许呢会忘记，因为是恒古不变的，所以有的时候会记得，有的时候会忘记，忘记上帝的同在，忘记上帝在我们的任何环境当中，无论你是喜乐的时候或者是悲哀的时候，神都在那里。陈若美是在讲的时候，沙滩上的脚印，神从来没有离弃过，只是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孤单，孤单到觉得非常的黑暗。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行走在黑暗中行走，表示说生活在黑暗当中。那么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是什么意思？就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或者居住在那个地方的，或者是留在那个地方的。那我们想想看，假如我们今天的日子是在一个黑暗当中，我们是行走，我们为什么要行走？我们盼望能走出那个黑暗，我们盼望能走出希望来，我们盼望能走出光明的道路来，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一个逻辑。但是在这种行走的当中呢，会变成留在那个地方，住在留在那个地方，或者停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被留在那个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直在黑暗里面打转，出不来，出不来。那有光照耀他们，就觉得知道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一个方向。人总是会向光明面去走，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晴时多云偶阵雨。我们的心情也是这个样，有的时候很亮，有的时候很灰暗，有的时候觉得神与我们同在，恩典满满，有的时候又觉得怎么我要的恩典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一个矛盾的心境。在这个当中，这是以赛亚开始讲的时候，以赛亚在开始讲的是在第九章，他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等于小圣经，他一共66卷，所以他在第九章讲的时候，他始终这一卷书里面，以赛亚先知他一直在隐喻着弥赛亚的存在，弥赛亚的诞生。弥赛亚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给我们一个拯救的应许。这个拯救的应许是告诉我们，所以在9章6节的时候，他就讲说有一婴孩要诞生，他是全能的神，和平的君，还有什么永在的父。对，那这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讲有一婴孩要诞生，这个所讲的地方完全在新约应验，不但应验，而且连时间连地点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个地点他讲说在那个拿弗他利跟那个那个在叫我们后来讲的加百隆加利利，就是他讲的这个地方。所以在旧约以赛亚先知讲的时候，弥赛亚的诞生，其实神的拯救一直存在，一直告诉以色列神一直在准备救我们，也一直在救我们，一直在救他所选的子民，包含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所以在黑暗当中走的时候，他说要看见了大光，就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是一个拯救的将来，告诉我们直到永远他都是拯救我们的。这是以赛亚告诉我们弥赛亚的诞生，拯救者要来。那这个拯救者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我们常常讲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直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第二节我所用的是路加1章7-9。那么他说7-9这第一章的时候，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79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为什么一个旧约一个新约这样讲？就是说从开始神跟人立约，他就没有变过，他就是创造我们甚为美好，人把路走坏了，但是神一直给我们机会，要拯救我们回来，一直给机会，一直在救。所以在创世纪完以后就出埃及记，就出死入生了，不然在创世纪完了就已经死了，因为有罪就死了，就完了，就结束了，那就没有人类了。所以在彩虹之约，在那个 诺亚方舟以后，神说他不再毁灭，不再用水毁灭，因为从深渊里面把陆地出来以后创造了人。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他说要有光，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要有光，渊面黑暗，在那黑暗当中神就是光，神说有，神就是道，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神就是道，道成肉身，这一直历久不变的一个真理就是在这个上面。这个真理就是说，神爱我们，神拯救我们，神希望我们回转，重新做他的子民，回到他的国度，回到他那个美好的乐园里去。这是神一直在拯救的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他说黑暗将要过去，光明将要来了，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神因为怜悯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什么意思？从最高之处照下来一无黑暗。但是我们上礼拜讲，在这个世界将世界交给世界掌权的那是谁？那是空中掌权的，是属灵的，那个属灵的当中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试探，那个试探呢叫撒旦。那撒旦常常引诱我们，他引诱我们呢几千年，从神创造人开始就在引诱，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伎俩。所以我们常常讲，不要跟撒旦，不要跟魔鬼去辩论，你辩不过他的，他给你的永远都是诱惑你的，永远都是让你会陷在那个里面去。这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主？心里面有主，他就为我们做主。这经过熬炼，经过试炼，是因为神在熬炼我们，经过这些试探，路会越走越稳，是走在生命的道上，是走上迎向光的路上面。这个光跟黑暗很重要的一点，光是一种能，是一种力量，光是可以吞噬黑暗的，但是黑暗呢它不接受光，所以当有光照到黑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是一目了然的，绝对是一目了然。没有光照过来的时候，黑暗说我不要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是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我们的心我们会去拒绝，我们会去辩论，但这个辩论就是跟听撒旦的话去跟神辩论，那心里经不起诱惑，因为我们有心思意念，因为我们有从心底深处出来的欲望，那个欲望撒旦非常清楚，就投其所好，告诉你正好你所需要的，正好你所要的。中国人讲酒不醉人人自醉啊，酒放在那边你会醉吗？不会嘛，你要喝才会醉啊。那你不喝会不会醉？当然不会醉嘛。色不迷人人自迷，人家小姐长得漂亮关你什么事？你好好欣赏，怕父母给她长得那么漂亮，人犯了罪还要怪人家穿得太少，是不是这样？我们听了很多事情，那都是跟你没有关系的，那是因为你心里起心动念，你动了那个歹念，你动了那个软弱的念头。世界创造的这么美好，如果看到一个美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神的眼光来欣赏那么伟大的艺术呢？那真是非常美的事情，如果懂得欣赏，那就是能欣赏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如果能跟神一样的有幽默感，你看笑看人生，很多事情你看懂，你看得有趣，你不会看不明白。看得明白的神与我们同在，看不明白的就被诱惑去了。这个试探你经不过试探的，诱惑经不起的，经不起就软弱下去，就跌倒下去，就走入黑暗，掉入深渊。我们碰到很多的犯过错的朋友们，开始讲都是犯一点小错，都是犯一点小错。真的犯了大错的人啊，在那个里面还蛮被尊重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重刑犯，重刑犯就是重刑待遇，那个重刑待遇就特别待遇，特别待遇就是把他放旁边隔开的，因为他不能跟别人接触，因为他是特别的，特别的就是很多人去关心他，要问他，要去看他的心理是什么原因，要看他的原因是什么，会查得非常清楚，不能给他一点冤枉，因为大家都在看。如果犯了小错的呢，常常有很多人说我把他们摘，他说你犯法了，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法，到如今他还不知道，他不觉得有犯法， 这就是可怜的地方。这可怜的地方不知道有错，不知道有错。很多很多这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者不是说没有读书是罪，很多在乡下的人他很直接，那城市去的人去诱惑他们很容易，包含给他毒品，包含这个带他赌博，包含带他到都市玩，三天两头就带他一次，一下子这个孩子就完蛋了，完蛋的很快，学坏非常快，被诱惑走入黑暗的路非常快，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可是当他走上那条路的时候，那个人的外面都变了，那个相都变了，那个样子都变了，那讲话的语气都变了，你就知道那个被诱惑的那个软弱，那个经不起试探的后果是什么，那就掉入深渊，进入黑暗。所以因为神怜悯我们，叫清晨的日光从上面照下来，就是只要你抬头仰望，一定会看见光，一定知道什么叫做光明，什么叫做对的。79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在世界上，我常常讲，我们去研究世界跟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差别在哪里。很简单的讲，属肉体的就是合乎人性的，属灵的就是属神的，你会听到灵的声音，你会听到圣灵的提醒，你会听到神跟你说话。常常讲那个说话很难以形容的，那个难以形容的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用什么话告诉你，但是你知道上帝在提醒你，上帝在告诉你，上帝有那个细小的声音，而且那个细小的声音非常清楚，但是人很容易把它忽略掉。可是那个清楚到什么程度，你事后你会清清楚楚记得你被这样提醒过，你明明知道不可以，你明明知道应该要怎么样，你明明知道要拒绝，不是凡事都要接受。我常常讲说，接受要有平安，拒绝也要有平安。这个平安就是神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怎么样会到平安的路上呢？经过试炼，经过患难。我们每次说很多我们不愿意的孩子，你逼他上学，你一定要走这条路。为什么我一定要走这条路？因为那条路不好。为什么不好？满街都是这个风花雪月的场合，有的人住家在孟母三迁，为什么这样？就是环境不好，不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孩子不听，等走了几次以后呢，非常好，他回来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有那些什么阿姨啊，什么叔叔啊，给他很多东西，甚至给钱给糖，孩子非常满足，就以后就天天走那条路。走了久了以后，人家看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就开始觉得，哎，这孩子不错。不错是什么？将来可以用啊，可以当小弟啊，可以跑跑路啊。那小弟会怎么样？小弟也很开心啊，每天走这边就有钱就有糖，那跟这个叔叔阿姨讲讲都可以满足他。回家讲，爸爸妈妈都不准。歹路，什么叫歹路？就是他觉得很好，大人看到不好。神带我们也是这样，不让我们走，我们会很难过。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走，明明这条路我也不会陷在里面，没有几个不会陷在里面。环境的引诱，人的软弱，人的欲望是被吸引的，然后就马上产生怀疑。你的怀疑出来以后，你就会不顺服，你不顺服以后，你就会跟着走，你跟着走就渐行渐远，跟神越来越远，离那个光越来越远，就往黑暗走。黑暗跟光明是差别很大的。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面临红海，后面埃及追兵来了，大家都知道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云柱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指引他们，陪伴他们，带领他们。等到面临红海要过那个关的时候，白天的云柱绕到他们的后面去，对着埃及人的地方是一片黑暗，对着他们的地方是一片光亮。那在他们前面行驶神的使者，这个时候从他们的面前绕到他们的后面去，去面对埃及人。因为他们的侵略来了，他们的危险来了，神知道到后面去。那前面呢，红海，那危不危险呢？非常危险。怎么过呢？完全不知道。这是中国人讲后有追兵，前无去路，怎么办呢？摩西有杖，神说你放下去水就开， 那摩西要不要验证一下，说真的这样吗？不用验证了。为什么？那个杖他在法老十次灾难的时候他已经用过了，他非常清楚。下去红海就开了，他就往前走。那在黑暗里面的埃及人怎么办呢？他面对的黑暗，他冲过来的时候全部冲到海里面去了。这是很重要的黑暗。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黑暗神是用来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那些在黑暗当中的，面对这些人，面对这些阻拦，面对这些恶势力，不好的势力。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最后大黑暗，他讲了什么？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整个黑掉，然后说成了。我们看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宣教士，最近一部电影我要介绍一下，沉默，大家可以看看为什么这对一个信仰的一个他的解释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去看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领受不一样，同样的信仰，同样的宣教士，同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的时候，他的孤单，他的寂寞，他看不见耶稣跟他说话，他祷告听不到回音，他怎么做？我们也在人生的路上常常会遇到光与黑暗，光与黑暗，在那个当中，我们希望在黑暗当中摸索出来路嘛。你如果没有看到光的指引，你很难摸索出来，请教不了高人的，高人也看不清楚了，高人跟你讲，你也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你摸到什么，你以为是高人，高人是不负责的。我曾经有个朋友生意做很大，他到最后他有一次带我去，他说你陪我去，我们去找一个算命的。我说干嘛要看算命的？我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他陪我去听听。他这个算命非常有名，有名到什么程度？他说帮那个蔡家的，那个时候蔡家不知道哪个到天津去做很大的一个案子。那因为在台湾，反正你们知道那个时兴以后，他们家还是有很多的钱，所以那个人在做的时候就请这个给他算命。所以我那个朋友做到极端的时候呢，他就找这个人算命，他非常好，因为他帮那个人算命，可是那个人也不见得好。后来去的时候我没有去，他回来以后他就把他办公室整个改了以后，他把他的办公桌啊，就垫像讲台一样，他的董事长的椅子就坐在那个上面，整个提高了，然后座位改了，不久了公司垮掉了。我看过很多这个，真的很多这个。那怎么办？要找算命的算账吗？那你可以，你当初为什么要听这个呢？那人家有没有错？人家不见得有错啊，因为那个完全没关系嘛。你的路根本就是上帝定出来的旨意嘛，你根本不用去用那种术，那种叫术，不用术，那是尝试。我讲的意思，坐在黑暗当中死因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不管你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是颠簸的也好，是崎岖的，是小路也好，最后你一定是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桃花源，看到一片光明的地方，那个时候的心境完全不一样。这个神给我们的光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马太四章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神让我们离开魔鬼，天使来侍候。什么意思呢？我们经过试探以后，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这段经文在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耶稣都要受试探。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魔鬼天使把他引到旷野，魔鬼来试探他，天使带他去的，魔鬼来试探，魔鬼试探他很多，因为他饿了40天。他说你可以求啊，让石头变馒头啊，你的上帝那么厉害。他说我们是凭上帝的话，圣经上说的。他说我带你到殿顶去看，你到殿顶看，你可以去这个跳下去，因为你的神用大能的手托住你，你可以跳下去，天使会来接你。他说我不试探神，我不试探神，因为我的一切神都定好了，像约伯，我们上讲约伯一样，神已经定好他了，他不会死，他不会死。他跟撒旦讲，你不可以取他的命，你不可以害他，他身上外面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拿，你都可以， 你说因为那是我给他的，你说因为那些所以他对我好，那么你都拿掉，你拿掉看他对我还不是那样，还是不是那样忠心。我们的信仰是这样，我们上次有讲过委身，你是不是委身给上帝，他就保你终身，他要保你永世，他就保你的光一直照着你。我们的信，我们的信是不是在这个上面，信心的大小，他也是恩赐，他每次给我们的信心，小的时候你在走小信的路，但是给你看见很多，你的信就会增加，就会老练，就会不至于失望，不至于羞耻，你每次的盼望都会对准，这个信跟望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们不会逗我们，我们不会逗我的，像我不会逗我的孙子说，哎，你乖乖，等下把那个爷爷给你糖吃，然后他做好了一来，我没有糖给他吃，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要做这事情，孙子一辈子都叫你爷爷，以后他就不叫了，他叫你爷爷，叫你爷爷不理你了，因为你讲话没信用。神对我们永远的信实，这就是我们信他，我们因为信他我们有盼望。为什么我们信他？因为他们爱我，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无微不至，他给我们光，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经过黑暗，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盼望，他知道什么时候引领进入平安。我们常解释的时候，这平安是什么？这平安就是救主，这平安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你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人的生命，就是人的光，他的真光，耶稣说他是真光，他的光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能活出他的荣耀来，很清楚的。当你活出神的荣耀来，你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天使在帮你，不管你走到哪里，那个天使不一定有那个翅膀的那个伤痕，但是是天使你一定会知道，可能你遇到的时候你不知道，事过境迁你一定会知道。如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一个相信的心，相信神绝对不会害我。所以加勒不是到85岁的时候，他问约书亚，约书亚最后在跟他所带出来的老百姓进那个迦南之地以后，他说他最后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一定服侍我的神，而至于你们可以慢慢选，你们觉得这个不好你就选当地的信仰，那个当地的不好你就选你原来的信仰，可是我呢，我一定服侍他，因为我从头到尾他从来没有失信过，一直到如今，到如今，这就是一个确信，一个看见，一个那个约的信实，不是有旧约新约的问题，是因为上帝在签旧约的时候，人一直在变，人在这苦难当中没有学会的教训，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讲，他让我们离开魔鬼，天使侍候。所以当耶稣在第三个试探的时候，他把他带到最高的地方说，你看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只要拜我。神讲什么？我是真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你不可以拜其他的，都是偶像，讲得非常清楚，世界讲得非常清楚。魔鬼跟他讲，你拜我啊，你拜我都给你，世上的荣华富贵权柄荣耀我都给你。耶稣怎么说？我只有一个，不可能拜。守住以后怎么样？天使来侍候他，这意思就是说天使带他经过，有没有在看？上帝在看，天使在陪伴。但是当魔鬼在试探他的时候，天使有没有出手？没有。上帝有没有出手？没有。经过以后天使来侍候，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在这个之后他就开始传道，那在这个传道的当中，他所讲的这句话，在这边的马太的这一段，这是谁讲的？这是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讲。前面是玛利亚被呼召，童女怀孕，所以有两首诗歌，两首颂赞曲非常有名，一个叫尊主颂，那是玛利亚，这边是撒加利亚的，叫赞美主，赞美主颂。那这两首诗歌，一个是晨祷晚祷的时候唱的，一个是感恩的时候，一个是在重要的这个感恩的时候唱的。那这两首诗歌是 这后面这首诗歌是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爸爸。施洗约翰是什么人？是为耶稣开道的人，说那个真光要来了，那个弥赛亚来了，我不是真光，他才是真光。施洗约翰讲得非常清楚。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时候，他说魔鬼离开，天使来侍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传起道来，都讲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人常常在刚刚讲晴时多云偶阵雨，我们处在矛盾的当中，处在选择的当中，每天都有很多选择，每天都很多选择，到底你要掉入试探呢，还是你要经得起历练呢，试炼呢，都在那边选择。那有的时候根本不去想这个问题，反正眼前看着这样好，就这样走。所以在这地方讲的说，他说矛盾，矛盾试探，因为人总是在学习。在狄更生在他的那个《双城记》里面开始的开场白非常精彩，他就一直在讲，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他说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会上天堂，我们也都会下地狱。讲了半天好像没讲，这就是狄更生很有名的《双城记》的开白开场白。我为什么在这地方讲这一段话呢？我们常常在这样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是春天，有的时候我们是冬天，有的时候早上是春天，下午就变冬天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满足，我叫什么什么都有，到了下午我就觉得我一无所有，怎么我要的就没有，处在这个矛盾当中。所以耶稣在传的时候，他讲跟那个施洗约翰讲，跟彼得讲，跟所有的都讲，怎么样要悔改，天国近了，应当要悔改。这悔改是什么？我刚才讲悔改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以前看到的东西是不对的，转过来向光，这才是对的。试探总是引诱我们，试探对我们非常准，因为他太了解我们的欲望，太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软弱当中就下去了，常常一点一点。这个那个电影可以看，因为在很大的一个试探当中，这有人看过，很大的试探当中，你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的信仰吗？还是你在心中你有神？这是很争议的事情啊，非常争议的事情，叫人跟着罗马逼迫人一样，叫你在当众的面前弃掉你的信仰，不承认耶稣，那是要经过一个大黑暗。当保罗被呼召的时候，大光呈现，然后他就看不见了。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大光出现，告诉他天堂有星星，要诞生了。光跟黑暗总是在同时出现，大光出现在黑暗里面，大光出现，保罗在碰到大光以后看不见。耶稣叫亚纳利亚去告诉他，告诉他们两个人话是一样，就是要他去传达。不但传达，亚纳利亚为他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前圣灵降给保罗，圣灵没有，那个保罗没有圣灵吗？保罗那种教养，那种出身，他讲过我的血统，我的教养，我的教门，我所有的我都是装备最好的，可是我看不出来主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看不出来，到耶稣亲自让他眼睛看不见了，结果心头了亮，别人听不到，只听到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他知道，叫他干什么？去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任何的地方，任何人面前，然后呢，要吃很多的苦。我常常讲，这跟他讲的一清二楚，你就是这样走，而且叫亚纳利亚去告诉他，他的顺服，他受洗，他起来，他走，饿了三天，三天没有吃，三天看不见，起来干嘛？吃。耶稣也是四十天以后吃，对，天使侍候他，让他吃饱，得力啊，吃喝得力啊。上帝一定让我们饱足的，不会让我们一直饥饿下去。当我们寻求的时候，当我们走出黑暗的时候，神第一件事情就是喂饱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够健壮。以利亚让他吃饱，让他睡饱， 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幽默的，他非常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在遇到试探 试探的时候，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吃喝睡觉非常重要。睡不好真的是睡不好，那个苦是讲不出来的，只有祷告，只有求圣灵亲自安慰你，圣灵会行奇妙的功。至于他怎么让你睡，他让你分期付款还是怎么样，你有需要你祷告，会不会我不知道，像我的睡眠就是分期付款啊。我只要 坐到哪里我就可以睡着，只要给我时间我就可以睡着。可是我有事的时候呢，我不会睡，我所谓不会睡，我知道我累了，可是很奇妙的，每次回家公车就很长，公车就足够我睡觉了，每次睡完觉就补充了。我讲的意思是说，神总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睡眠不好是很大的困扰，身体不好也是很大的困扰。到底神要给我们什么？神要医治我吗？神要释放我吗？还是神要熬炼我走这条路？我不清楚，因为神跟你比较清楚，所以只有祷告，只有寻求，只有询问，神会安慰你。到如今对吧，这个恩典没有少过，仍然保存了我们。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刚刚讲这个第四点，以赛亚书，以赛亚六十章，他到最后讲，他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做你永远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要成为你的荣耀。这意思是什么？假如神创的两个大光没有了，神还在，神还是我们的光。所以神的创造物是给我们人来管理来享用的。所有的创造第一天他就创造了光，若是没有日光没有月亮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这意思是说神永远保守我们，但人要学会悔改，要学会历史，这个要悔改，悔改人悔改向神，你所 走过的路通通不冤枉。不能悔改你就一直在行在那个罪中，在一直在那个什么叫罪，信了就没有罪，不信就定罪，这讲得很清楚啊，其他的不用讲，你信神你就没有罪，你不信神就被定了罪。什么意思？最爱你的不认识，我每次讲最爱你的你却不认识，有没有罪？当然有罪，这所有的人坐在这边只有一个最爱你的，你就最不喜欢那个，那所有的人都看懂了，就你看不懂，对不对？实际上他对你最好，不管什么事情都为你设想到，可是你永远不想看他，你永远不理他，心没有被解开，心那个软弱没有敞开，那个软弱如果敞开，神就会让我们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 再讲到很有名的一个学说叫做历史哲学。这历史哲学是我们常常讲在历史中所学的就是要教训，但所学到的就是没有学到教训。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从头神就在救我，从神创造完出埃及一路救到最后启示录，告诉你天上还有盼望，神的国度要降临。主导文，愿我的旨意，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后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就全部是神掌权。什么叫全部呢？这一部分的权在世界上是给世界掌权的，那我们又活在这世界上，上帝不是对我们很矛盾吗？上帝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平安，把平安能给别人，把人能引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责任。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来荣耀神的，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他看了完全照他的样式创造的，跟他一模一样，他给了我们他一口灵气，却活得不像个神的样子，不要说不像个神的样子，连个人的样子都不像，那怎么对呢？当然不对的了。只有回到本位，所谓的本位就回到光中，去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奇妙的事就出来。这个奇妙的事就是他会让你见证，见证他的荣耀，因为你就是他的荣耀，你就是他的光，很重要的。我们怎么去传神的荣耀呢？只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神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才会从里面出来的荣耀发挥出来，才能去彰显神的荣耀， 他才会成为我们的荣耀。最后用的金句，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我们的神是永远的信实，永远的慈爱。这弥迦书讲的六章八节讲的是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所要的是存怜悯的心，谦卑在你的神面前，行公义，好怜悯。七章八节他讲，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去做我的光，神从来没有放弃我，神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彰显这个荣耀出来，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为什么相信？因为他爱我们。你相信他是真的爱你，你为他委身，你就能领受全部的爱。你领受到爱，你就知道你的信心是可以坚定的。这是相对的 一条信望爱，最大的就是爱。若说不理解爱，你不要去谈信，也不要谈望，你的盼望不到彻底的，那个盼望坚持不到底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爱你是爱到底的。这很重要啊，爱我们爱到底。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说在下面一段经文，他诗篇107篇，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我们出来，打断我们的绑锁。这意思就是说，所有捆绑我们的，没有任何的捆绑，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捆绑我们的，因为释放者上帝。当我们走不出来的时候，上次讲微波炉式的祷告，耶稣救我，神啊救我，奇妙的事就出来了，那是将来你的见证。最后讲一个小插曲，我们家的那个粉蒸肉5号啊，粉蒸肉5号，那前一阵子不是寒流吗？寒流我以为它阵亡了，就我一看它本来是花白色的，就是灰黑色的，就寒流非常冷，它正好在那个树梢上面，面对寒风，我就天天看它，我想这小子大概快完蛋了，就看它缩起来了，缩起来很冷就不动。就隔了几天以后，太阳出来，我还好心把它搬过来晒太阳，就到第二天一看，哎，不见了，怎么不见了？留下两个黑点，我想完蛋了，它是大概没了。就再发现到树叶下面出来一条绿色的，它灰白色的、灰黑色的变成绿色的，原来它脱壳蜕变，这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就蜕变。它就像蛇一样蜕变出来，它不是毛虫，它就像蚕一样的出来，变成绿色的，生命的蜕变，开始成长，开始吃叶子，吃吃吃吃吃，就我想，哎，这个正常了，寒流抵过了，活过来了，就看，哎，隔了几天，它跑到树的根下面去，我就奇怪，你要吃树叶一定在上面嘛，它怎么跑到树根下面去了？我还跟师母讲，哎，它怎么跑到树干上面？你没有叶子不能吃啊。就再隔一天找不到它了，找不到，四周找，我以为完蛋了，羽化了，不见了。就后来师母第二天发现它跳到那个菊花上面去牵了一根丝成茧，它要脱，再下来它就脱出来是一个蝴蝶。我讲这个意思，就我们生命的蜕变常常让我们跟原来的样式不一样，但是那个玄妙啊，就是神的力量非常大。什么叫脱胎换骨？什么叫心意更新的变化？上帝给我们的力量非常大。我们这边很多的见证了，很多医生说要吃药的扔掉不吃的，很多相信神会医治我的，那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你相信神就医治你，很奇妙。我不敢跟人家讲，哎，你把药丢掉，我不敢讲，这只有你自己跟圣灵 交通的时候，你得到那个感动可以。不像我们上次讲的丢眼镜，女传道可以丢啊，你那 男传道不能丢啊，你一丢就近视眼还在啊，那女传道丢了，上帝恩待她，她从此不戴眼镜了。她说我要为你宣教去啊，我戴眼镜很不方便啊，眼镜新眼镜拿来就丢掉了。那神真的医治她了，她的信心那么大。那另外一个男传道不是看了就说，哦，他信心那么大，我也可以学，我也有信心。他也丢完以后就近视眼还在，他又再配一副。我讲的意思就是，神跟每个人的信心不一样，每个人的恩典不一样。是你领受到了，你领受到你的神真是你的救赎主吗？ 真的是与你同在吗？真的是爱你保守你吗？真是保守你的永世永生吗？这很重要，就是一个信。当你有信的时候，你的力量就来了，你的见证就出来，你的奇妙的事情就出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天上父母感谢赞美，感谢你从开始创造的时候就让我们清楚明白，你先给了我们光，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子当中，你永远是我们的指引，永远是光照着我们。即使你所创造的创造物没有了，你还是保守我们在你的永生当中。我们也相信在你的国度当中是好的无比，就跟你创造之初所立下的心意一样，因为你看一切甚为美好。我们也相信在这世界上若是没有了，我们也是在你的国度当中享受的美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